愿小姐平安。

恩恩草。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，多蒙兄嫂抚养成人，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，小弟怎能一冤报得。谁知包年攀葬枉法，鱼肉百姓这国法难容，私情难有啊。弟我忍痛扎之，事出无奈，还望嫂娘深明大义，宽恕小我的。都只为沉重

我却是弟弟娘在心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前程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检测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弟弟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测战前。